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展开了一连串的俄国作家的介绍，今晚就来到高尔基。高尔基这位作家就是生于1868年，1936年在莫斯科逝世。高尔基其实只不过是一个笔名，他的原名是叫做比扎科夫，出生在一个木工的家庭，只是读过两年的小学而已。11岁就已经是从事社会的工作，独立谋生了，做过一些学徒、搬运的工作和面包师等等。在1884年来到黑山这个地方，就流落在贫民和知识分子中间，参加过一些有民粹派观点的秘密的组织，也都是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在1889年就曾经被捕，释放之后就一直受到警察的监视。在1888到1892年，是曾经先后两次流浪在这个俄罗斯的。在那段生活的期间，是亲自经历过在沙俄的统治之下低层人民生活的痛苦。在1892年，高尔基的处女作是叫做《马卡尔·楚德拉》，在高加索报上面发表。从此之后就开始了高尔基在文学创作的生涯了。在1895年他又当上了《撒马拉日报》的新闻评述栏的编辑，同时也是从事短篇小说、杂文、小品文的写作，在俄国各大型的杂志上面是发表作品的。1898年他问世了的两本杂志叫做《随笔与短篇小说》，可以说是飞升于欧洲的文坛。在高尔基早期的创作里面，其实较为具有特色的就是一些革命浪漫主义的作品，譬如包括1892年的《少女与死神》、1895年的《伊则吉尔老婆子》和1896年《英之歌》等等的，可以说是作家本人一些革命理想主义的一些表现。在1905年俄国第一次民主革命的前夕，高尔基就转向了戏剧方面的创作。在1901到1905年间，他先后写出了《小市民》和今晚我们要介绍的《底层》，还有呢是《太阳的孩子们》、《野蛮人》等等多个重要的社会政治剧本。在1905年革命失败之后，高尔基也是写出了两部重要的作品，就包括了小说《母亲》和剧本《敌人》的。这两部作品可以说标志着高尔基创作的高峰。在1905年武装起义被镇压之后，高尔基就写出了很多的战斗性比较强的政论的文章。而在1906到1913年这么长的期间，高尔基是居住在意大利的。他的主要作品在这段期间是会有1909年的《奥富洛夫镇》、《夏天》、1911到1913年写成的《意大利童话》和1912年的《俄罗斯童话》，以及稍后完成的自传体三部曲的前两部《童年》和《人间》。高尔基去到1913年是回到俄国，就在旧都这个彼得堡里面居住，但是同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这个党派发生了思想形式上面的分歧。后来由于肺癌复发，高尔基在1922年就去到外国疗养，直至到1928年是重新回到莫斯科。回到俄国之后，高尔基在国内里面是做了两次的长途旅行，几乎是走遍了整个的俄国的。在1928到1936年短短的8年期间，高尔基不单止是完成了一个四卷长的长篇巨著《克里姆·萨姆舍的一生》，可以说是一部40年俄国社会生活的编年史，还是写了其余的两个剧本，直至到1936年他逝世为止。我们可以知道高尔基是一个非常多产的俄国作家，而他的政治意识也是相当之浓烈的。今晚我们主要是会介绍他在1902年早期的一个剧本叫做《底层》，看一看高尔基早期的时候他那个写作的情况和他自己思想的变化。跟我们介绍《底层》这个剧本的就是岭南学院通识教育的讲师史文雄博士的。 埋我知道咧，你对于高尔基其实都叫做情有独钟啊。以前同你倾偈嘅时候，经常都听到你提到呢一位嘅俄国作家。咁今晚咧，你就会同我哋系讲一个剧本啦。咁其实有兴趣睇剧本嘅人咧就唔系咁多吓。咁加上咧，高尔基亦都系一个喺政治嘅思想转变上边咧系相当之复杂嘅一个作家。咁我有兴趣想知道你起初嘅时候咧，系点解会有兴趣咧接触佢嘅剧本啊？咁同埋睇完之后第一个印象系点样样？ 最主要的原因其实佢都是讲返呢个俄国喺当时非常之落后嘅社会境况啊，同埋喺个社会嘅极低下层里面嗰啲人嘅生活模式啊，咁喺六七十年代香港其实都好多时候我哋见到啲低下层嘅人生活嘅境况都系咁样样啊。而其实高尔基本身都系一个喺嗰个阶段系经过咗流浪咗好多年啊，经过咗生活好多折磨嘅一个人，对嗰啲体会系非常之深嘅。咁所以从嗰个刻画里面睇到人性嘅关系啊，人嗰种睇个生活境况嗰种沮丧，咁系即系非常之扣人心源。 咁底层咧就系一个似乎人物相当多嘅一个剧本啦。咁到底佢系譬如话环绕住一个乜嘢嘅背景之下产生，同埋人物嘅关系系点样？ 佢基本上系描述喺一个好破烂嘅策展里边啊嘅一啲人物嘅关系嘅。佢里面最重要嘅两个人物就系一个屋主啦，就租嗰个客栈俾一啲流浪嘅人物嘅。咁另外同佢嘅太太，因为佢两个之间嘅年龄嘅差距又好大嘅，那个屋主大概五十几岁啦已经，而佢太太系26岁嘅，只系，所以之间其实有个冲突嘅。那个屋主系一个好虚伪嘅人，咁而系非常之拜金嘅。佢太太咧学咗佢拜金呢一方面嘅，好希望甚至系佢死咗之后能够攞到佢嘅钱啊，嚟过一个比较快乐嘅生活啊咁样。咁其实呢度亦都反映这个俄国当时嗰个大男人嘅社会啊。是对女性那种排斥的。另外就是这个屋主的太太，她有一个妹妹的，就是20岁的，是一个比较纯真的女仔来的。她呢就暗恋，而对方也都暗恋她的，就是有一个小偷。咁呢個小偷呢個情景係好複雜嘅，因為佢呢就同嗰個屋主個太太，即係話佢暗戀呢個女仔嘅姐姐呀，係有一段嘅戀情嘅以前。咁但係因為佢睇透咗佢係拜金，所以呢好唔高興呢樣嘢，而係鍾意咗佢個妹妹嘅。而最複雜嘅地方就係呢一個包租婆呢，其實佢係想利用呢個小偷係殺咗自己嘅老公，然後呢可以得到啲財產呀，同埋就可以即係過一啲佢自己鍾意嘅生活啦咁樣。所以呢中間有一個好複雜嘅情況，就係變咗嗰個包租婆真係成日就氹呢個小偷，就話你可以同我妹妹一齊生活，你唔要我都得，但係呢你可以幫我殺咗個老公之後呢，咁就我就咩都俾到你㗎啦，咁我自己都有我自己嘅自由啦咁樣。圍繞住佢周圍咧，就係其他啲嘅人物，譬如有個叫雀爺啦，話自己一個墮落個貴族，但係其實咧，我哋都唔係好清楚嘅，究竟係咪貴族嘅，只係話係自己嘅貴族。我哋只能夠清楚嘅就話佢可能係沒落咗之後啊，即使係咪貴族都好啦，佢係做過小嘅官僚，但係又因為虧空公款咧，就坐過監，然後就走嚟到呢度啊，成為一個即係無業嘅遊民啊咁。咁另外仲有一個人物係幾有趣嘅，就係呢個叫卡華舒尼亞嘅，咁大概40歲嘅女人，就係佢又係嫁咗俾個老公，但係個老公成日虐待佢打佢，甚至佢死咗之後佢仍然覺得好高興嘅，咁然後咧就過住一啲獨身嘅生活啊，係去賣一啲好似即係餃子啊之類嘅嘢喺街度。有個警察係對佢同情有獨鍾㗎，但係佢咧就覺得自己更加珍惜自己嘅自由，係多過再跟一個男人一齊生活。咁呢度你都睇到個女性嗰個獨立嘅角色都幾強㗎，而係對抗住嗰個男性中心嘅社會。咁另外有一個演員，亦都係相當有趣嘅，就係佢係成日飲醉酒嘅。因為年紀又都老啦，以前做嗰啲好風光嘅角色，但係而家連啲台詞都記唔到啦，就唔知點樣生活落去好。咁就亦都有一個嘅妓女叫拿斯蒂亞㗎，只係20几岁嘅啫。咁佢對呢個雀爺嘅感情係相當好添嘅。咁最後咧，仲有兩個值得提啲嘅角色喺呢10几个角色裏面，就係一個叫格尼治嘅，係一個工作得好辛勤嘅配鎖匠嚟嘅。 咁但係佢太太就係、是、可能由於佢對佢唔好啊，咁佢太太咧就係、是、有嚴重嘅肺病，就收尾係喺個劇嘅中間嘅部分啊，就係、是、肺病死咗添㗎，咁啊使到佢自己覺得自己好失落，有啲罪疚感，但係覺得佢太太係負累啊，咁所以個境況都相當複雜。一切咧就圍繞住一個叫老卡嘅人係發生嘅，咁就係佢喺個劇嘅開始走入嚟。呢、這個老卡嘅人物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咧，佢入嚟嘅時候，佢睇到嘅嘢、觀察到嘅嘢咧，就係一個好低沉嘅氣氛，啲人完全冇理想啊！啲人對嗰個生活嘅境況裏面啲人性正面啲嘅價值咧，完全都好鄙視嘅。咁我哋可以攞頭一段睇一睇佢哋點樣睇。 嗯，好啊。 榮耀同良心有咩好處、啊？你唔能夠當佢係鞋咁著住。榮耀同良心只係對有權有勢嘅人先至重要。 我哋头先听过嘅咧，就系俄国作家高尔基啊喺佢1902年嘅一个剧本《低层》里边啊个片段啊。咁史文同学，刚才咧你好详细咁样介绍咗喺呢个剧本里边相当多嘅人物啊，各种类型嘅人物。咁我哋咧睇到高尔基唔单止咧就系非常之了解当时嘅一班嘅妇女啊，喺佢哋嘅角度嚟到去睇事物。咁另外咧，其实都系带出咗唔同嘅人嘅背景同埋佢哋嗰个嘅想望出嚟。咁呢一种咁样嘅写法咧。同当时所身处的俄国的生活的经验啊，同埋佢自己个人的经历有啲咩关系嘅咧？ 好明显呢啲系反映当时高尔基睇到个现实世界，好多人好失落喺个低俄嘅时代啊，系非常之落后、贫穷嘅社会，同埋系相当暴力噶，亦都所有嘅啲价值观都喺度崩溃紧啊！咁特别系。當呢個老卡嘅人物入嚟嗰時候，佢係嘗試想擦出啲火花㗎、我都睇到呢樣嘢。但係問題就係、是，當佢一擦出啲火花時候，只係咧激發啲人去做一啲好唔同嘅嘢嘅。譬如佢同嗰個演員講，就話咧有個地方可以戒酒嘅，就你去到嗰度之後咧戒咗酒咧，咁你就可以回復翻做一個正常嘅人啦。咁但係呢個演員啊。其实处心积虑就是想储啲钱啊去戒酒噶，但系发觉原来呢、这个人其实系讲嘅嘢系唔系咁真实嘅，其实嗰、那个地方好似唔存在咁嘅，就好似咧同时老卡咧就话俾呢个配锁匠嗰个太太安娜听话死咗仲好啦，会可能得到个心灵嘅安顿啊咁样，甚至喺呢个生活里面就系啲嘅对我哋一啲嘅困迫嚟噶，咁死嘅反而系一种解脱啊，咁呢个好典型嘅一种。好保守嘅基督教嘅觀點啊，咁但係其他人嘅反應係覺得唔正面嘅，其實咁點解現實嘅生活唔可以俾到啲幸福咧？係俾我哋咧，而係要我哋死咗先有啲寄望一個解脱咧？咁唯一稍為正面一啲嘅咧，就係呢一個老卡咧，係同嗰個帕普爾啊嚇就講就話你咧就應該揸定你嘅宗旨，就千祈唔好同嗰個包租婆啊。系再發展落，亦唔好俾佢利用，系去殺佢嘅丈夫啊！反而你應該要同佢嘅妹妹啊，系即系一齊走咗去，去西伯利亞都好嘅。西伯利亞當然當時係被認為放逐嘅地方啦，但系佢就強調西伯利亞都可以用唔放逐嘅身份去，係追尋你嘅幸福嘅。但系大家都明白，去到西伯利亞都係非常之困苦嘅一個境況嚟嘅。咁所以你睇到佢係想嘗試激發啲人去有少少轉變，有少少反省啊！但係你睇到就係、是、其實俾佢哋所能夠有嘅選擇啊，都唔係咁好嘅。咁呢個就係最特別嘅地方。 嗯， 而且佢自己都好呢、這個，你可以話憤世疾俗嘅，甚至係佢都相當悲觀嘅。譬如就喺以下一段，你係睇到佢就講嘅人生好死好都冇乜大意義嘅啫。咁我哋可以聽下呢一段。 挣扎，你哋生为人，死亦都只为人。当我留心观察，人人都似变得越嚟越聪明，以及越嚟越有趣。但系确实， 佢哋嘅生活越嚟越差，但又人人都想拥有更加好嘅嘢。顽固嘅一群。 我们刚才听过，就是在1902年俄国作家高尔基的剧本底层里面的另外一个片段。但是文雄，我们一直、看到这些这么多的人物的转变，还有其实都有个方向，就是希望在生活上面是寻求一些出路。我们知道这个剧本在1902年写，正值是1905年俄国的所谓武装起义、革命一个前几年的期间。当时的俄国社会是否正如高尔基在剧本里面所描述的一样，就是一种好似好低沉嘅氣氛，同埋各人咧係想謀算住出路，但係亦都係揾唔到一啲具體嘅方法，嗰種咁嘅氛圍之下嘅情況咧。 係啊，都好明顯，就係特別係知識分子啊，社會裡面低下層啊，都覺得個生活方向都唔係好清楚嘅，甚至係揾唔到一啲歡樂嘅。而喺裡面，我諗個故事嘅中心收尾係環繞住呢個柏寶爾同埋佢嘅愛人啊，呢、這個年輕嘅娜塔莎之間嘅關係啦。咁、但係好可惜就係喺第三幕嗰時即刻出現一個好大嘅急轉直下境況啊！就係、是、嗰個包租嘅兩公婆咧，就聽到呢、這個柏寶爾啊，就想同娜塔莎私奔嘅，咁就捉咗娜塔莎嚟虐待。咁而變咗呢個柏寶爾咧，係打死咗呢、這個包租公嘅。咁、這個包租婆當然好開心啦，但係最收尾上到去警局咧，我哋係即係聽翻人敘述翻咧，就係話其實嗰個柏寶爾都係即係難逃呢個劫數啦，係因為佢殺咗人啦都。而同時佢揭發出呢一個所謂嘅以前嘅呢個戀情啊，而甚至呢個陰謀喺背後啊，咁而使到個包租婆本身都要係未成之於法嘅。咁、就結尾個古仔都講話呢個娜塔莎是失咗蹤，咁我哋就唔知道係咩一回事啦。可能從悲觀嘅角度嚟講咧，佢係失咗蹤啊，可能流落去將來唔知點樣生活啦，可能都係變咗社會嘅低下層。另外一個安娜啊，肺病死咗，或者另外一個嗰、那個妓女啊，咁嘅命運都未定。但係從積極啲，你可以諗嘅就係話，好可能佢跟呢個柏寶爾啊係放逐去西伯利亞都未定，但係已經再唔係自由咁去簡訊去西伯利亞，而係可能係被放逐。但呢、這個劇裏面咧就完全冇交代啦。 咁其實喺咁多嘅人物啊，或者佢哋個別嘅背景啊，同埋個動機背後咧，其實會唔會更加容易幫我哋了解到俄國當時社會生活嘅境況？ 我諗最明顯嘅就係可以其實用另外一個片段去解釋嘅，講翻呢扎人啊，其中特別係呢個柏寶爾可能最年輕噶啦，最積極噶，咁佢所講嘅。 娜塔莎，我要求你可以接受我。我的生命是苦，一只饿狼的生命并没有欢乐在其中。我觉得我好像慢慢沉入一个沼泽之中，而我所想捉紧的东西全部都腐烂，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阻止我继续沉下去。 其实听完柏本宇呢一段咁嘅说话咧，都会令人哋觉得咧有一种好似好悲观嘅情绪啊，即系生活又冇咩出路啊，喺种种嘅限制之下咧，唔知系走边一个方向。据你所了解咧，其实喺高尔基笔下嘅所谓俄国嘅生活嘅境况，当时系咪咁？如果真系咁嘅时候咧，高尔基喺佢嘅剧本里边有冇想话提供啲乜嘢嘢嘅信息咧？ 冇啊，喺呢个阶段系佢完全非常非常之悲观嘅。咁呢個咧就其實可以對比翻，即係後來啲人點樣解釋佢啊？喺呢方面，我諗大家都知道咧，就係喺後來30年代啊，法國呢、這個導演卡萊爾啊，係將佢拍成個電影啦。 嗯， 就後來呢個黑澤明喺呢個50年代、60年代初都應該拍過呢個叫低下層嘅電影啦。咁、兩套電影裡面咧，都係相對嚟講比較積極啦，因為咧佢兩部電影裡面都交代翻咧，就係嗰個年輕嘅賊啊，同嗰個包租婆嗰個妹妹啊，係私奔走咗，係成功，而甚至所有人支持佢哋去咁做。咁呢個咧就比較正面啦嚇。咁當然個古仔嘅背後亦都講到就係、是、嗰、那個配所長個太太死咗啦，而甚至嗰、那個演員啊，因為其實都發覺佢儲揾咗啲錢啊，有一日唔飲酒，佢儲嗰啲錢預備去揾個醫院去戒酒，但係其實係假嘅，知道佢身邊都吊死咗自己，而其他人覺得係冇乜所謂啦，死咗啊，阻住我哋唱歌添，仲覺得啊，即係覺得好冇乜嘢咁，人嘅生與死啊，只係即係好似烏蠅咁嘅啫，多咗一隻唔多，少咗唔少咁。高爾基喺呢方面嘅表現係非常非常之悲觀嘅，即係正面嘅嘢可能喺遲一個階段先至能夠出現，佢甚至可以講話對嗰個社會裡面嘅批判都唔係咁強。 嗯，可能有些朋友就未必是很认识高尔基这位作家，我们现在讨论的就是他早期的一个剧本，或者请你讲一讲对于你来说他是一位怎样的作家，譬如说他在政治或社会的关怀里面怎样透过他的文学作品来将他带出来的，特别是譬如底层这个剧本你一看的时候觉得他有什么很强的鲜明的特点呢？ 我相信佢係想描述一個完全黑暗冇出路嘅現實啊，同埋製造一個非常之困悶嘅境況，係、因此可以逼啲人去反省翻，點解我哋生活境況係咁嘅咧？啊，點解我哋咁冇出路嘅咧？咁而佢完全冇俾一啲正面嘅答案，因為如果當佢俾正面答案，我擔心第一個原因就係喺嗰個階段嘅政治思想唔係咁成熟。 嗯， 第二方面我諗好重要嘅就係話，如果任何提出一啲在这个咁黑暗的境况里面一些思想的时候，积极一些的思想的时候，就很可能变成一个危险，就是会很容易说教。 嗯、 而反而呢，甚至他连那个基督教的观念他都批评埋的。譬如那个屋主本身是很迷信的，即是成日都切即是点啲油在个圣像之前啊咁样。但是其实他本身是很虚伪的，即是亦都反映宗教那种的无助对那个现实。 咁據我哋所知咧，高爾基咧，係一個咧對於政治同埋社會嘅關懷咧，係相當之深刻嘅一個嘅俄國作家，以至咧佢喺後來咧研究佢作品嘅人咧，都係會循住呢一個方向咧嚟到去分析佢嘅。咁嗱，我哋睇到佢早期嘅作品咧，就係、是、主要咧就喺度反映啊，或者係刻畫啊、描寫。咁但喺後期裏邊咧，你覺得佢最大嘅轉變係邊一方面？ 最大嘅轉變係積極性強咗，同埋亦都強調有啲嘅實踐方向咯。 嗯，咁我知道咧喺下一个嘅节目里边咧，你系将会同我哋讲一讲喺1905年啊俄国革命失败之后啊，高尔基嘅一啲嘅小说啊，重要嘅小说，咁啊特别系母亲呢一部嘅长篇嘅作品嘅，咁到时睇一睇咧，到底高尔基同佢早期嘅作品咧有啲乜嘢嘅比较啊？咁今晚唔该晒史文雄。 世界文学之旅，钟杰良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